今日下一節講到呢、神秘學，咁約勒咧又再介紹兩樣嘢。啲神秘學咧都係相當普遍嘅。第一個咧，我哋叫靈視。靈視意思咧就話佢唔係正常嘅官能。佢能夠咧透過一個神秘嘅功能去睇到一啲嘢。咁有啲人話咧，呢、這個靈視咧係喺佢額頭上咧有隻眼，呢眼咧就天眼，係可以開咗之後咧係可以體會到咧，睇到感受到一啲咧唔能夠見得到，或者好難見得到嘅情況。咁呢包括咧，有啲人講就係陰界或陰陽界，有啲人講咧就係好遙遠嘅地方嘅一啲事情，甚至乎咧係古代有啲差唔多咧去咗去今幾百年或者幾千年嘅事物，有啲人講咧係可以睇到未來嘅事物，即係話咧佢喺將來一年或者十年或者百年之後發生嘅事物。呢啲咧，我哋喺神秘學嚟講咧，都係冇之解釋，但係古往今來咧。啲例子咧實在太多好多啦，呢我哋咧統稱為靈視，喺中國、喺西方、喺其他地方、印度啊等等咧，都相當多呢啲咁樣嘅講法，係咪事實咧？就我唔敢咧擔保或者100%準確。中國人咧有所謂陰陽眼，好多人就話自己咧有陰陽眼。呢、這個眼意思就即係話佢可以咧睇到陰間一啲事物或者人物。有冇陰間咧？咁事實上咧係相當之難以解釋嘅情況。咁當然咧，有相信嘅人都認為係會有。咁甚至乎咧，有啲古仔，有啲所謂超現實嘅小事咧，甚至講到咧，佢可以睇到一啲所謂靈魂，我哋或者叫做鬼。喺凡間活動，最出名嘅咧嘅鬼故就係有個人可以睇到有啲鬼咧走去用條脷去舐嗰啲叉燒添。咁呢個講出嚟咧相當恐怖，但係細心諗咧，呢個咧係一個謊言嚟嘅。點解咧？因為如果係一個靈魂。靈界咧，佢係對陽間嘅食物係完全冇興趣嘅，係冇味覺嘅。呢靈嘅只能夠咧感受到咧氣嘅啫，所以咧要點香嘅，要燔祭嘅。佢哋係無形無影嘅物體，所以咧佢只能夠係。享受無形無影的香味，或者是燔祭得的煙，這個呢是燔祭和點香點煙的來源，亦是人類的一個體會，一個很樸素的物質辨證法。好啊，陰陽眼睇到嘅 鬼魂是不是真的呢？那有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幻觉，因为人的脑海里头的结构到现在是相当之复杂，到是不能够完全解释到的。那究竟这些形象或者潜意识在他的脑海里头怎样可以成为一个他的记忆呢，或呈现出来呢？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呢相当很神秘的意思来的。那么有人讲到呢，这个阴阳眼或者这个灵视呢可能是在梦中发现的。那么人的发梦呢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每人都会发个梦，但是为什么这个发梦会是成为了科学上的一种研究对象呢？就因为有些人他们的梦境是相当奇妙，可能是去到某一些呢他似曾相识的地方，而电影呢都拍过很多次，他们去到这似曾相识的地方之后呢，他会在某年某月某日的过后都会去到那个地方。那这地方真的呢似曾相识了，他们在实际的生活里头是未去过这地方，即是梦境去过，而后来为什么会又去回呢？这个呢真的呢很难估计，很难猜度，亦很难解释。好啦，灵视里面呢还有一样，还有一样东西呢我们可以兼讲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文迷。咁而家我哋喺中国呢呢种咁样样嘅行为呢係几普遍。好多人呢就借助住一啲所谓佢有通灵嘅人士。佢好多时呢叫佢做文米婆啦。多数女人做喎。呢个呢要有个考据，点解会多数系妇女，上一年纪妇女做呢？好啊。咁佢呢就会在他们的法力之下，是去找寻到呢你要求找的已经死去的人，而且这些人呢是会上他的室，是讲出你所问的问题的答案。我在40年前到呢，就因为要写作问题呢，所以呢亦是去经朋友介绍去睇过一个，访问过一个所谓灵异的文米婆。但是当我询问这个文米婆的时候呢，他是没法子答不到我那个答案出来，就只是我是会被驱逐离开他的住所。那我只能够说他是一个神棍，我不能够有其他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心想一下，假定这个被召唤的人呢是信基督教的，他死的灵魂呢是暂时栖息在所谓 CO 呢個所謂陰間裏面，等待最後裁判嘅一天到臨，決定咗佢係上天堂定落地獄。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佢係冇法子，亦冇能力被召喚出嚟。所以咧，喺耶教嘅説法咧，任何呢啲可以被召喚出嚟嘅，都是魔鬼，都是撒旦的化身，他化作你那个亲人上来迷惑你的人。好，如果他是信佛教的呢，他更加无可，因为他已经投了胎，或者不投胎呢，他是中阴身的。如果你藏传佛教讲呢，他是中阴身的阶段呢，他亦不可能是应召的，他是身不由己的。如果他是死得不明不白，所谓认为厉鬼的呢，他在森林野岭的时候亦不能够有自由的身，是可以接受到这个问米的女巫或者男巫的呼唤。如果他信道教的话呢，更加呢，他在鬼门关之后呢，他喝了麻婆汤之后，已经忘记了一切的生前的情况，你怎么找到他出来呢？这个呢，也不能够是成为他召唤的对象。只有民间宗教呢，可能什么都可能发生，民间的信仰也可能乜都，你只要相信就乜都可能生。但呢啲咧系比较虚无一啲，亦唔能够话咧系好实在嘅一种咧召唤法。当然咧喺西方嚟讲，召唤法系一个咧相当流行喺19世纪末非常流行嘅一种咧，我括弧啊，玩意嚟嘅。当年咧好多有钱人咧都中意玩呢个召唤法，希望咧真系召到一啲咧鬼魂上同佢哋交流。咁喺台湾而家咧都系用咗呢种方法咧嚟到吸引，话可以带你落去阴间行一转，但要眯蒙住只眼添。咁啊呢讲法咧，又是得个信字，你信呢就乜嘢可能，你唔信呢乜嘢都唔可能。好啊，第二样嘢呢，我想讲神秘学嘅呢，就是有关于所谓灵像。呢种灵像呢喺西方呢相当之冷，大约呢如果追究起上嚟，有成7000多年历史以上。就是两支木，或者一个交叉的木，它呢揸住之后呢，它会引导到那个揸住它的人，持有的人去找到呢水源。那究竟有没有这样的灵验方法，或者边个系引导紧呢？咁喺耶教解释呢，就系魔鬼，系魔鬼嘅一种所谓略施小技。咁果然系有人试过用呢啲灵像呢，系去搵到水源。另外呢，有啲人呢就话利用呢灵像呢，嚟到去找到失物添。咁呢个比较一个玄妙啲嘅讲法。事实上有冇呢？我系信者有，不信者冇。好啊，另外一种所谓呢种咁样嘅灵异嘅方式呢，就系一个 pendulum， 一个钟摆，一个摇摆，是问一些事情，就是将一个 好似鐘擺嘅寵物，用一條線吊住，然後咧等佢咧自動喺一個運行、自動喐緊嘅鐘擺嘅情況底下咧，等佢自己喐。如果佢喐得嚟係順時針方向咧，你所問嘅嘢咧就等於係。如果是順逆時針方向走呢，他這個答案呢就等於否。那究竟是和否是不是這樣是可以判斷出來呢？很多時候我認為都是一種心靈上的自己安慰自己的解釋。但呢也有很多人相信，也有很多人認為呢是相當靈驗。神秘學太多知識咧，太多古靈精怪嘢咧，係吸引。今日咧，我哋講咗以上呢啲情況之後咧，就暫停。下個禮拜咧，我會繼續同大家講嘅關於一啲咧，預示我聞嘅情況俾大家聽。咁咧，我咧就會用一本大家睇過嘅書。或者好多人睇過嘅書，有中譯本，有大陸嘅譯本，有台灣譯本，有英譯本，世界好多國家嘅譯本嘅文學書，有啲人話係兒童文學書，《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咧裏邊有好多魔法，有好多古靈精怪嘢，希望咧同大家繼續分享。好多謝各位收聽。拜拜。